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大家好，我系刁民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古仔， 好啦，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古仔。今日就系十月六号嘅星期一， 嗯， 时间咧就系四点半咗紧啦， 系啦。 因为今日喺 studio 繁忙啊，咁所以我就提早录啦。因为我呢个节目系轻强啲嘛，得我同阿迪两个啫嘛。 嗯， 其他节目可能有几廿人咁样啊嘛。咁所以就我话早啲啦，唔紧要嘅。咁就今日就嚟个反弹。 系。 咁啊，呢个反弹好多人都会话系占中得以点讲啊，有啲阶段性嘅，都唔好话胜利啦。阶段性协调啦，吓啲僆仔又肯同阿林郑倾，林郑又肯同佢倾，好似有啲缓和喎，咁啊升上去啦。 个市而家基本上就好政治市噶啦， 好政治市 系啦， 有几样嘢要惊嘅个市、 嗯。 第一就系、是、以林郑为首嘅香港政府，即系我唔会话香港政府以 C Y 为首噶啦， 系 吓、C Y 就我谂系技术性已被击倒噶啦， 系 吓佢最后一招就系出一啲嘅黑社会。搞下场、 哦、我唔知啊， 但系搞唔到啲咩？ 唔知最后一，我唔知系最 冇嘅。我永远都觉得即系高达斌啊嗰一扎嘅奇呢怪都系一啲卫兵嚟嘅吓，一啲红卫兵啊咁样啦，但系不成气候嘅， 嗯， 不成气候嘅，佢哋 call 到几多马啫？ 嗯， 唉，佢哋 call 啲马即系唔得嘅，大佬啊，全部都五六十岁，以为大富黑超就系好恶嗰啲， 嗯。 你睇个阵式系完全唔掂嘅，咁啊，所以就我谂你话系点解嗰班人会突然之间会蒲咗出嚟咧？咁啊，当然就系有一部分就系上个礼拜阿周融嘅呼唤啦， 系咯。 第二样嘢就系我谂下幕后有啲人出嚟，喂，你搞一搞个局先，搞乱嗰、那个嗰、嗯那个嗰、那个社区吓、嗯啊，跟住就顺手可以做嘢啦。咁但系佢哋始终都系搞唔乱， 嗯， 冇鬼用嘅呢班。咁所以点都好啦，我觉得呢班人咧就要清除啦。呢班有依香港有呢班人喺度咧，硬系咧即系骑骑咧咧咁样，完全唔掂嘅。吓、 嗯、 咁、啊，但系我就觉得 C Y 就已经系开始退落嚟噶啦， 冇料到。 咁啊，但系就即系佢当然即系你唔可以系一个 officially 话佢落台咁样啦。 系咯， 因为即系确实又系唔得嘅。 嗯， 回归以嚟三个特首。如果佢都落台嘅话，就两个要落台。 系啊， 咁又确实肉酸。 系、啊， 唉， 个问题系即系你都计埋曾荫权啦，三个都做唔够十年，仲要系。 嗱，曾荫权就叫做寿终正寝， 系啦、 啊，即系叫做眯埋只眼都死得眼闭，因为佢真系做七年咧，做足咁多日， 系啦， 系啦、啊。咁你两三个有两个做唔足嘅话呢，就真係北京都会觉得肉酸。 好肉酸。 即係好肉酸。咁所以我嘅 interpretation 就话佢就係一个技术性被击倒啦。咁、应该嚟緊呢都系以林郑 in charge 㗎啦。咁、但当然即係你话技术性被击倒啫，咁但佢都有做一啲反抗能力 嘅、嗯。 但你见到佢个牌都冇乜几多出㗎啦。冇乜几多出㗎啦。出埋呢一招高达斌啫已经肉酸弱智低能到不得了。 喂，要专啊！反而问讲翻个事嘅时候，问你一样嘢先，讲翻礼拜五个事先。 禮拜三嘅時間香港放假啦，睇完個美股之後大家都好擔心啦，因為跌200多㗎嘛，那晚係即係禮拜四嘅凌晨時間美股收市嘅時候跌200多㗎嘛。禮拜五係奇怪喎，即係 ok， 屈返落去抽返上去升130多點啦。成交達980多億，接近成千億嘅。似唔似有啲有心人喺度頂住？ 嗱，首先講咧，就上個禮拜二有我單拖錄咗一段，錄咗幾個節目啦。咁我都話，即係你如果你撇開呢次嘅學運或者佔中嚟唔提，你基本上你睇成個港股嘅形勢咧，就唔應該咁差嘅。OK， 就唔應該咁差。咁跟住喺禮拜五，我喺 Facebook 都出咗句啦，就話我判斷即係今次22600咧，22600咧應該暫時守得住㗎啦。 嗯。 彈翻上250天線咧，就23100左緊咧，應該可以好輕易做到。 嗯。 啊，咁點知即係講完之後就即係個鐘之後就做到啦。 係 咯。咁、啊、就兩即幾樣嘢要留意嘅，禮拜五同埋今日個市。 嗯。 第一樣嘢就係、是、而家港股嗰個指數好睇嗰個政治氣氛嘅。 嗯。 嗱，禮拜五點解升上去呢？即係講笑咁講啦，即係好似話，因為禮拜五咧就突然之間橫風橫雨啊嘛， 係啦， 係大雨到不得了嘅喎， 係啦， 唉，以為打到嚟嘅喎，咁我已經覺得啊，得啦，班僆仔會散啦， 嗯， 班僆仔散，即係解決啦，個問題唔升得咯，咁樣，或者係真係大雨嗰陣時就係咁升嘅， 嗯， 咁啊，今日就似乎政府同埋學生嗰邊都開始，琴晚開始有翻啲。大家都想對話嘅空間啦。 個事件有啲似乎望到個解決嘅方法。 係啦，咁所以又升翻。咁呢個係第一個嘅 息路。 息路啦，或者係第一個嘅冇辦法可以解決嘅，或者可以諗到嘅一個不明朗因素。 嗯。 因為就算你話過一日或者後日唔知邊日，班學生同林鄭坐低傾、 嗯， 你唔知林鄭會講乜㗎嘛。 係啦。 嚇、啊，咁如果傾到反台個機會都非常之高，又唔高。係， 佢又對阿之峰講：咦？你啲书读得好好、啊、喎， 应该唔会咁串噶啦，应该唔会咁串嘅。你串唔掂嘅，而家政府都吓咁啊，因为你政府即系学生要求嘅嘢，确确实实政府系应承唔到。 嗯， 第一，你梁振英落台啱啱讲咗，梁振英好难落台，落台真系好冇面嘅。 嗯， 吓、啊、三个特首有两个要咁样落台。另一样嘢就系话要争取嗰、那个。公民提名全面普選，咁同埋要唔要嗰個人大嗰個框架，亦都係香港政府一陣間我會講一講咯、 嗯。 香港政府未必會可以應承到，只係一啲嘅援兵之計。咁、 嗯 啊、如果你政府出援兵之計，你同我都識睇得出佢係援兵之計，班學生一樣睇得出。咁、 嗯、 啊會唔會反台呢？一反台個市有可能冧噶咯。咁呢樣嘢係冇辦法估計。咁第二樣嘢冇辦法估計嘅咧就係、是。个期指个市场，攞嚟假设礼拜一、礼拜二，即上个礼拜一、礼拜二咧，系有啲中资啦，坦白咁讲，系打个期指落去，做嗰个占中影响经济、占中影响股市，跟住揾科大校长阿雷鼎明出嚟喺度哔哔叭叭咁样白白痴痴咁样做校长，好心去做校长啦。唉，即系佢又计埋啲数咧，你有冇睇嗰篇嘢啊？ 睇过下啦。 计埋啲数咧，哇、啊，跌咗咁多啊，个指数跌咗咁多，蒸发咗几多亿市值。咁、嗯、跟住，如果你参与嗰啲集会嘅人士咧，每人赔翻咧，就每人赔唔知几百万咁样。哎呀，真系唔好咁白痴，你系一个校长嚟嘅天才啊！咁啊跟住如果系假设翻上个礼拜个期指怼落系嚟系有心人系想做一个嘅占中嗰个嘅。对经济个负面嘅影响嘅话咧，嗱我唔紧要嘅， 嗯， 因为呢样嘢冇问题。你话嗰班人系咪喺度搞搞震喺个期指市场，冇人知、 嗯， 就算你知嘅话，亦都冇问题，因为期指就系咁样玩噶啦， 系啊， 系咪？指数就系咁样俾人玩。我系担心一样嘢就系话咧，假设嗰班系中资， 嗯， 怼落去，咁、嗯、你知噶啦，中资嗰啲咧照任务去做嘢咧，即系譬如阿迪你系中资，阿迪。嗱，而家嗰班僆仔佔中，嗱你同我打散個股市，係咁沽期指，咁、 嗯、 你第日星期一、星期二你係咁沽噶啦嘛， 係啊 ，be order 嚟噶嘛，係咪先？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啦，你係咁沽啦，跟住你唔記得平喎、 嗯， 即係假設你唔記得平喎，咁去到期指結算嘅時候，你成手沽盤，跟、 嗯、 住你平翻上去，咁、 嗯、 啊無端端期指結算夾曬上去， 嗯、 夾翻幾成千點上去都唔奇嘅，嚇、 嗯、 咁啊，所以你要知道嗰班中資嗰班咧，我今日我哋 Facebook 都寫啦，中資嗰班人咧係好大力嘅。 嗯 但係似乎嚟講呢，如果假設係用返以前佢哋咩國家隊搞 A 股嗰啲思路嘅話呢，佢得一個方向嘅啫。 就係沽。 唔係。一個方向就話呢，阿公叫你買你咪買囉。 係、 嗯啊。跌咗落嚟你都繼續買㗎啦。咁、 嗯、 但你股票唔同期指嘛。 嗯。 股票你買咗咪擺到囉，擺十年又得，擺八年都得㗎嘛。 嗯、 但期指你唔得㗎嘛，天才。 係啊。 期指你一個月㗎啫嘛。 冇錯。 你沽落去之後發覺嗱、啊、阿公你叫我沽，我擺咁沽啊，沽咗成千點來散晒啦佢哋。跟住阿雷教授出嚟講呢，我哋勁啦今次製造到民意啦。跟住大家唔記得咗去沽盤點樣平㗎嘛，或者佢哋根本冇理過㗎嘛，跟住到月尾嘅時候 call 佢喂要平喇，你嗰一萬幾千張咁佢平返轉頭咁咪夾死你。咁、 嗯、 所以即係好多啲奇形怪狀奇奇咧咧嘅人衝入去個期指市場嘅話呢，去到嚟期指結算呢就咩事都會發生到。咁呢樣嘢要小心。衝我禮拜二嗰集嘅節目都講嚟緊個股市尤其是指數嗰度呢，咩离奇嘢你都可以发生到， 嗯， 散晒落去又得，夹翻晒你上去亦都得，我觉得五十五十嘅啫。 冇错， 因为四中前传媒又嚟啦，今日李小加又讲啦，又话沪港通咧十月开通咧就港交所就会配合到噶啦。喂，大佬你而家时候你同人讲，而家十月几号啊？十月四号啦。 十月 六号啊？ 十月六号，十月六号。 你仲同人讲话十月开通港交所配合到，你一定配合到啦，系咪啊，大佬？你搞咁耐， 唔系你越讲就反而越惊。你唔讲咗，搞掂咯，冇事。吓、 啊，你预咗几时？你咪讲个时间咯。但系而家就未人讲时间。咁我都讲咗话，假设沪港通十月开，咁样对港股嚟讲，点都系利好嘅。吓、啊，咁我花少少时间讲嗰个四中全会先，因为星期二，我自己拎个电话录嘅时候咧，因为个 file 太大咧，录唔得太多。四中全会呢，咁基本上嘅主要命题呢就確立咗嘅，就係、是、依法治国嘅。 係。 啊，依法治国，中国会依法治国。咁呢个依法治国呢个四个字呢，咁一定係而家部分传媒就开始上纲上线，就话係因为占中嘅关系、 嗯。 所以呢习近平呢就话要依法治国啦，唔好白痴啦。唉呀，香港啲传媒可唔可以即係个水平高返少少。唔好成日要我同啲记者呀传媒讲嘢讲个咁鬼劳气。因为依法治国呢四个字呢就係、是、打贪落嚟嘅延续嘅。我打完你第一轮贪啦，跟住我咪依法治国囉。係咪有冇第二轮贪，有冇第三轮贪，就睇下个依法治国嗰四个字点样行㗎啦。咁、 嗯、 所以依法治国其实就係打贪嘅第二个 step 嚟嘅啫。就唔系占中，所以习近平要讲依法治国嘅。你唔好諗住占中系会令到北京好头痛得㗎。即系我可以咁讲，我话北京基本上都唔系好 care 你呢啲香港呢啲嘢。得鬼閒理你啦，佢幾話幾十八樣嘢要搞、 嗯、 你個佔中你唔好搞到咩港獨啊抗共啊冇問題啊。 仲有個革命三個字嘅啫。 係啦，呢三樣嘢你唔好喺香港路衍生出嚟呢，北京嗰班我得鬼閒理你啦，搵錢咋嘛，大佬而政治等於搵錢，真係會講多啲。咁會講依法治國嘅。咁依法治國對個股市有咩有咩相關板塊呢会利好呢？咁又真係冇嘅。 係咯，你突然间咁样讲。 你系你律师行啊？ 你见到我 系O嘴嘅。你话有咩相关板块呢？即係除非你向中国有好多律师行系上市啦，系咪？咁系冇嘅。咁、 嗯、 但系你要楞呢，你夹硬楞呢，你都系楞到嘅。咁啊点楞法呢？ 清咗嗰啲。 点啊？ 清理咗嗰啲。 你可以話啦，清理咗一啲啦，即係譬如有好多企業，民營又好，個人又好，因為以往呢，即係個法治不彰， 嚇、 有好多山頭主義，嚇、落到尤其啲地方政府呢個法律又去講嘅，嚇、咁啊，即係而家依法治國呢，有一條大法例啦，或者係大家遵守個中國法律啦。啊！一啲嘅企業去到一啲擴張自己個生意，去到譬如係去到阿迪你個省嗰度，你係省長嚟嘅。 嗯。 喂，我想喺你度做生意，以往得你嗰、那個你個省個法嚟治我嘅話咧，就表貪污啦，係嘛？你做你入嚟得，你俾錢啦，係咪？咁而家依法治國嘅話咧，就係話咧，我入嚟我隨便入嚟、哦，阿迪你係個省長嚟嘅啫。啊、法律唔關你事嘅、哦，咁啊對於啲嘅民企又好，或者國企又好咧，佢對於佢開展全國嘅業務咧，係可能會有一啲嘅法律上面嘅支援嘅。 嗯， 咁但係呢啲有少少假嚟嘅， 咁但係喺無招勝有招嘅情況之下呢，亦都可以講得通，即係對於俾啲民營企業呢多一啲擴闊業務嘅空間， 嗯 啊、又唔使話一啲國企股即係攔啲路障啊，咁樣唔俾你行入嚟啊，有啲市政府又唔俾你行入嚟啊，以後依法治國咧就唔會有啦咁樣。咁唯一呢樣嘢咧可以楞得到落個股市嘅啫，嚇、 嗯。 咁、啊、其他嘅嘢咧其實就好難楞嘅。咁第二樣嘢四中全會咧就一定係即係一定三幅皮㗎啦。咁第一樣嘢就係嗰、那個李克強經濟學啦，李克強思想啦。包括啲定向啊，包括啲區間啊，啲咁嘅 click 卡咁嘅嘢啦。跟住一啲嘅既定政策一定會繼續行啦，包括啲新能源啊、環保啊、水利啊嗰啲，我諗點都會講㗎啦。但講嘅範圍，我覺得又未必會好激啦，因為就已經激過㗎啦嘛。你再激嘅話，最多咪拎錢出嚟，咪拎咯，係咪？你一千幾百萬億出嚟，大把。咁電動車又可以留意一下嘅。因为上个礼拜五呢我话22600呢博反弹呢，咁我拎咗两样嘢出嚟，第一只系港交所啦，嗰时165蚊咋，今日175蚊走到，一日10蚊啊， 嗯， 我有买嘅，我走咗175我走咗。第二只我星期五嘅时候我都有掂嘅，就系、是、呢个嘅比亚迪嘅， 嗯， 点解要掂比亚迪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唔系好 like 比亚迪啦。因为呢嘅四中全会开完之后，十月底呢喺北京呢就会有一个据闻是一个超大型的电动车展的。 嗯。 咁我唔知道有啲咩展啊、嗯、即中国嘅电动车展有几多咩嘢展出嚟呢？ 咪靚女囉。 女一定有啦，嗰啲展都有女㗎啦。咁有几架电动车，有啲电芯啊，咁电池啊咁样啦。咁但 anyway, 你唔好理个展系咩，总之大家就好睇重呢个电动车展。咁如果四中全会之后就系北京电动车展嘅话呢，好有理由相信呢喺四中全会就会扩大嗰个电动车个试点范围。咁所以呢样嘢就可能会利好到比亚迪或者其他啲电池股咁样。咁你可以执足下呢啲四中全会一啲嘅呢啲咁嘅路线啦。咁、 嗯、 另外四中全会应该都系如何下起㗎啦，港澳经济，因为佢又唔敢落物太深。因为落咗啦嘛，区间管理啊、定向政策嗰啲，咁佢又唔可以讲得太多啊，讲得太多之后翻唔到转头咁点啊，亦都唔会好确实，亦都会含含糊糊。咁啊，你话企业改革亦都系一个嘅既定前提、既定范围噶啦，亦都未必会讲，因为而家改革即系央企改革嗰啲要开公司名噶嘛。咁好多人今日都好多记者问，喂、哎，央企改革四中全会会唔会讲啊？我话一定会讲嘅。咁但係個講嘅方法就唔會好似之前咁樣講名，即係譬如之前係講埋公司名㗎嘛、 嗯、 啊威假要重組，迷迷要重組咁樣㗎嘛，咁你四中全會唔會講公司名㗎嘛、 嗯、 你唔會講話、哎、華潤要重組咁樣㗎，冇可能。咁所以從央企改革應該會講，但係唔會開名嘅。咁、啊、所以四中全會大家都留心睇一睇啦，即係除咗香港而家嗰個政局啊之外，亦都要留意一下即係嗰個四中全會嗰個嘅發展啦，跟住就到滬港通，所以其實成個港股嘅勢又未必太差。 我覺得淨係一件事導致影響到嘅就係、是、都係香港而家即係呢個學生運動嘅啫。咁你話導致到即係啲導致到其外圍嘅外圍又唔係咁差。又冇乜太大件事情發生， 系、 okay? 啊， 大家都預咗係咪十月尾啊？十月嗰次 FOMC 嗰一百就減硬噶啦， 系啦、 啊，咁啊完噶啦， 唔係嗰一百一定減硬啦， 系啦、 啊，就加唔加息嘅啫，美國 系啊， 咁但係喺美國加唔加息呢個話題裏面咧，其實喺晚七點咧都係得個挫字嘅啫，禮拜五係升200點嘅美國， 嗯。 系挫，即系当然之前就跌咗190几点啦，跟住挫翻200点上去，就挫嚟挫去。咁但系而家香港形势唔系挫， 嗯， 系由25000嗰度就哇斜滑梯咁斜咗落去， 斜咗落去， 斜咗成2000几点落嚟。吓咁啊，所以嗰个形势，你睇外围形势，礼拜二都讲，其实系未至于太差嘅。 嗯， 咁如果你话北京好惊，哇占中会影响到成个中国啊咁样 ，A 股就唔会升到咁样啦，大佬、 嗯、 天才。咁啊 ，A 股都仲系好。嗰、那個形勢都係好，咁所以你話港股係咪即要咁悲觀呢？我又未必係。咁但係你話係咪好樂觀呢？我又唔敢咁講，即係有少少廢話。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大家都係等緊有冇一口，就係林鄭同學生見面嗰一口。 嗯。 嗱，我哋可以幻想一下，或者係一個 scenario 咁樣睇。 林鄭真係坐喺度啊，得政府得林鄭一個 ，CY 一定唔會出嚟噶啦。咁包學生 三個 係嗰、那個嗰、那個 譚志強 嗰、那個三人組啦， 三人組 嚇。咁、啊、但係我諗係主打嘅都係林鄭啦。 嗯， 因為林鄭係會交代一樣嘢，就係 CY 落唔落台嘛。 嗯 嚇。啊咁 CY 應該又唔會落台啦。 嗯。 咁 CY 唔落台嘅話，班僆仔可能喂我最低要求你都達唔到嘅、哦嗯。其他嗰啲人大嗰啲選即係提委會嗰啲嘢，你冇得講啦，係咪？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嗱我 scenario 咁樣講嘅啫，如果林鄭同班學生講嗱，阿學生哥信我啊 ，CY 已經係技術上已經係退咗落嚟㗎啦。而家係我林鄭揸 fit。 嗯。 好啦，如果系讲呢句，班僆仔可能会接受嘅。 嗯， 即系班僆仔觉得好嘅得，即系我都明白，中国人面子紧要。 嗯， 吓、啊，算啦，当系真系 CY 暗地里真系退咗落嚟啦，以后只系做下啲剪下彩啊，掹下旗仔啊嗰啲咁嘅行动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喺个咩场合讲呢句嘢出嚟啦、嗯？因为学生一定会要求系有公开场合噶嘛、嗯，公开场合林郑又唔讲呢句噶。 喂，俾多个 scenario 嚟啊，姚川。因为佢哋咧本身讲到明，擘开头讲紧倾嘅时候就话梁振英下台呢个一定系唔成为前线嘅问题啊嘛，擘甩咗啦。咁而家讲紧嘅系都系关于政改方面啊嘛。 系， 其实大家都知道政改嗰边系关乎于人大，人大一定唔会改噶啦，因为嗰系中国嘅法律机构嚟噶嘛。如果改咗嘅话，呢个都系一个面子嘅问题。O、OK? K。 嗯，最但放松系可以松 系O K， 因为有第二轮咨询 嘅系啦。咁当然啦，就系、是。但到最后个假设性嘅就系换一个条件去令到成件事 settle down， 又或者人大嗰方面唔改嘅就系、是、如果 CY 真系落咗台咧， 如果 CY 真系落台咧，咁班僆仔对于嗰个人大决即系嗰个提委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成立。嗯亦都係會有不滿嘅。 嗯。 咁如果我係中國政府或者我係特區政府嘅話咧，我一定會保住 CY 個雞頭先。 嗯。 起碼個政府同阿北京可以講，我政府冇乜嘢。 嗯。 啊，不過大家暗地裏知道 CY 其實得個扯下旗仔嘅啫，而家、嗯、升下旗啊，唱下國歌嘅啫，冇嘢做噶啦。咁、嗯、起碼我可以保住咗呢樣嘢先。 嗯。 因為如果你特區政府同自己講話，啊 CY 已經係落咗嚟噶啦。 嗯。 CY 落台唔系咁简单嘅，你要重选嘅，成、 嗯、 个特首你要重选嘅， 唔系，都系当日咁样， 即系曾权咁样， 系啊，都系咁样，接咗鸡接年几鸡棚啫嘛，曾权都系接年几鸡棚， 但今年三年而、啊、家， 第三年啊嘛，接两年啫嘛， 接三年啊，阿 CY 两年啫嘛， 两年零啫嘛， 系啊， 系啊，接两年零啫嘛， 咁、 啊、 又。咁又好肉酸㗎喎、 啊。接两年零。 好啦，所以我假设就系话，如果 CY 落台。班僆仔會唔會收貨呢？我諗班僆仔都未必會收貨。咁、 嗯、 你話人大嗰邊會唔會褪一步呢？ 嗯、 即係褪一步，即係譬如擴大個提委會，亦都唔會接受。 冇錯。 好啦，你可唔可以有一個機制去做一個全民提名呢？亦都冇呢個機制。 嗯。 咁所以個問題就係、是，好啦，就算你話真係有個機制，揾到個全民提名嘅位出嚟，我唔怕你提咗個長毛出嚟俾人選。 嗯。 我系中国政府，我系西环，我有我即系我一路都觉得就系话，就算你摆到个长毛出嚟俾香港人选，我都可以摆个曾玉成出嚟，曾玉成都会 win。 系啊，同意 吓。咁、啊、但系个问题就出现啦，个问题就出现啦。如果喺嗰个人大嗰个嘅范围里边，系揾到个全民提名嘅一条路走出嚟，去 cover 晒全香港嘅人。佢、 嗯、 覺得冇問題嘅、 嗯， 就算俾長毛做咗特首，我都覺得我用三個月時間咧都可以洗咗長毛腦嘅、 嗯。 就算可以咁諗，個、嗯、問題我下一次會講就係話依個嘅選舉工程係牽涉緊啲乜嘢？ 好 ，OK、 嗯。 做人嘅嘢係要咁啦，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啊嘛，大佬。 個波真係好快， 嗯啊，即係我睇慢鏡頭，哇，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真係快到癲啊！真係，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因為佢嗰個師出倒掛助攻喎、 啊，佢唔係塔 Q 嘅咩？我有睇，有睇。 唔係塔 Q， 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咪 record 先啦， 我是师兄 Oppo Song 的师兄。